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你有没有问过上帝说，上帝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也许你没有用这些话，但是你是不是怀疑过上帝，想想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为什么让我经验到这些困难？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么不容易的，或者这么麻烦？也许是因为你家庭的一些困难，也许是你小孩子的教育情况让你很烦恼，也许你家要搬家，你需要搬家就很累，你觉得怎么这么不容易呢？或者因为你的工作有一些困难让你很烦，你工作是不稳定的，或者你觉得你的工作不太适合你，你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应该试着换一个工作？也许你觉得你每天单过日子就已经是不容易的，太多事情要做，时间也根本不够做，你就很头痛，你就想要逃避这一切，常常想我就需要一个 vacation， 我一定要去度假，但是你也没有时间放假。那么在这些困扰的日子之中，你也许会有那些想法，上帝你怎么那样做？你怎么让我这么辛苦地过日子，这么好像没有意思的呢？不容易，不应该是这么样子，不是吗？那么讨论生命的意义，每天生活的意义是值得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根据马太福音的经文里面谈别的。另外，我们向上帝祷告，求他帮助我们，也求他赐给我们智慧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也给我们智慧做一些重要的决定，这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是那种跟上帝抱怨的态度，怀疑他的态度，这上帝你怎么可以那样做的态度。我们要思考这个，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态度。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面，有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是当时的一些重要的宗教领导人，其中也包括一些法利赛人，这些人来问耶稣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那么耶稣所做的是什么呢？耶稣两天前就很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百姓很欢欣地迎接他，赞美他。耶稣接着就进入圣殿，圣经说他赶出殿里一切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现在呢，耶稣也正在圣殿里，好像很有权威地教训百姓。宗教领导人看到这些就很不高兴，他们认为耶稣不应该做这些事，因此他们就问，这是我们的经文第23节的后面部分，他们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他们就是在问耶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你权柄做这些是从哪里来的？那么耶稣的回答是很有意思的，他就是不回答他们的问题，他反而反问他们一个问题，然后他就讲一个比喻给他们听。借着这些，耶稣主要对他们的意思是说，你们怎么可以问我这些问题呢？问题不是在我这里，问题不是我可不可以这样做，我可以这样做，问题是在你们那里，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承认你们的罪，承认你们这些罪人需要我上帝的帮助，你们需要我上帝的赦免。现在请再听一次我们整段的经文，宗教领导人的问题和耶稣的回答，请注意耶稣如何用他神性的权柄试着让宗教领导人知道问题是在他们那里而不是在耶稣那里。耶稣进了圣殿正教训人的时候，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或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的，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那么你们了解这段呢？耶稣不回答祭司长和长老的问题，他反而极烈地责备他们，说他们一定要悔改。这个比喻里面，他们就是小儿子，他们说我们去，但是他们不去，他们不悔改信耶稣。那么为什么耶稣提到施洗的约翰呢？就是因为约翰主要的信息是你们要悔改，法利赛人不肯，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悔改。税吏和娼妓反而悔改了，也相信福音，领受上帝的赦免，因此他们已经先进了上帝的国。当我们自己烦恼的时候，而对上帝很不客气地说，你怎么这样做，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回答我们呢？他就是不回答那个问题，他反而说，你是谁问我这个问题？我是上帝，我可以做我要做的。问题不在我这里，问题反而在你那里，你要悔改。哎呀，我们真的常常就是认为我们有理，可以跟上帝抱怨，可以怀疑他，但是这只是一种骄傲的态度，我们认为我们比上帝懂，因此上帝很适合地责备我们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承认你骄傲的罪，你是个需要我赦免的罪人。圣经常常提到悔改这些词，那是什么意思呢？悔改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谦卑地承认你的罪，谦卑地承认你只能靠上帝的怜悯和他的赦免。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悔改，也不仅是一次要悔改，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对，我们基督徒要悔改，我们应该经常，应该每天悔改，向上帝认罪。这是因为我们基督徒还是罪人，每天是罪人。至少你们上历史课的时候应该学过马丁路德如何在1517年把他的95条论纲钉在魏登堡教堂的门上。那这个动作常常被算是宗教改革的起头。那么路德的第一条论纲就是这个，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他是说信徒一生应当悔改，一生悔改。同样在我们基要真理的课程所用的课本马丁路德小问答里面，路德也说我们在圣洗礼那样用水是表明 我们里面的老亚当，连同一切罪恶和邪情私欲，应当借着每日的痛心悔改被淹没而死，并且新人应当每日复生新起，永远在上帝面前公义纯洁地活着。路德很适合地总结圣经说，我们基督徒要一生悔改，要每日悔改，这是因为我们基督徒还是一生的罪人，也是每日的罪人。我们最近几个礼拜在马太福音里面也一直看到耶稣叫我们要悔改，特别是因为我们都是骄傲的罪人，我们跟耶稣的门徒一样很喜欢当最大的。耶稣叫我们要谦卑像小孩子，我们要悔改。我们跟彼得一样觉得饶恕弟兄或姐妹们七次已经非常不错了，耶稣责备我们说，你们怎么那么小气，我是无限地赦免你们的，不断地赦免你们的，你们也要无限地饶恕原谅弟兄姐妹们，你要悔改。我们也很喜欢骄傲地跟其他弟兄姐妹们做比较，结论我们比他们好，我们觉得我们从上帝所得到的也应该比较多。但是耶稣对我们说，不可以这样，你们都是平等的，在上帝的面前是平等的罪人，在基督里也是平等的义人，你们这样比来比去是不对的，你们要悔改。根据今天的经文，我们面对生活各种不同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跟上帝抱怨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待我呢？上帝回答说，我是上帝，我可以做我要做的，你呢？你要悔改。那么主要的原因我们要悔改是什么？就是因为悔改之后我们就可以领受上帝的赦免。施洗约翰跟耶稣都不仅叫我们要悔改，他们两个也都给悔改的罪人宣布了，也赐给他们了上帝的赦免。我们借着信心领受这个赦免，这个就是信福音的意思。耶稣要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祭司长和长老，要所有的人领受到他的赦免。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责备他们，不是因为他恨他们，耶稣责备他们就是因为他爱他们，因为除非他们承认他们的罪，他们就是不会领受耶稣的赦免，他们一定会拒绝这个赦免，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税吏和娼妓反而领受耶稣的赦免，他们知道他们需要这个赦免。你会不会觉得奇怪，耶稣会赦免那些明显是罪人的税吏和娼妓？你会不会觉得上帝怎么可以这样做？就像整天工作的人问主人说，你怎么给工作只有一小时的人跟我们一样的一钱银呢？主人怎么回答？他说，这是我愿意做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我可以这样做。耶稣当然可以赦免那些税吏和娼妓，耶稣当然也可以赦免你。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了你一切的罪，你若承认你需要这个赦免，这个赦免已经是你的。上帝可以这样做，他也可以做很多奇妙的事情。门徒问耶稣说，谁是最大的呢？耶稣自己是最大的，但是耶稣替你成为最小，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世界上所有人的罪，也是担当你的罪，都是为了赦免你的罪。上帝可以那样做。彼得问耶稣说，我们应该饶恕几次呢？我们应该无限地很乐意地饶恕别人，但我们没有，但上帝还是有。每次我们重新悔改向他承认我们罪的时候，他就是赦免我们 无限地赦免我们，上帝可以那样做。我们有时候会埋怨上帝说，你怎么可以让我日子过得这样呢？耶稣回答说，我可以那样做，并且呢，你要悔改。税吏和娼妓已经先进入了上帝的国，他们悔改了，承认了他们的罪。你要承认你的罪呢？耶稣已经赦免了税吏和娼妓的罪，他也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你若承认你需要这个赦免，这个赦免已经是你的，你也进入了上帝的国。上帝可以那样做，他已经做那样。最后，圣经记载了法利赛人几次骂耶稣说，你怎么接待税吏和其他的罪人，也跟他们一起吃饭呢？我现在要问你，属于哪一组呢？你像法利赛人一样怀疑耶稣，怪他，甚至责备他呢？或者你是不是像税吏、娼妓和其他类似的罪人？无论我们想的怎么样，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肯定都是很明显的罪人。对上帝来说，所有的罪都一样是很明显的，我们也知道这个，但是我们常常忘记，骄傲地忘记这个事实。因此我们也跟法利赛人一样，好像很有理由地对上帝说，你怎么可以那样做？耶稣爱你，因此他今天首先要责备你，提醒你，你是个骄傲的罪人。耶稣要你承认，你是跟税吏和娼妓一样，是个很明显的平等的罪人。你若可以这样承认你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欢喜快乐，因为耶稣接待像你这样的罪人，他就跟像你这样的罪人一起吃饭，跟你做朋友。他也应许你说，他会永远做你的朋友，永远做你的救主。他可以那样做，他会那样做。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